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一再绽放的不能视而不见，不敢再见，不想再面对面，只为了当年往事写下 是相亲相爱甜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步，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跨出优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身上衣有点难的，我是今夜的愁，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是隐藏自己头啊，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 我们是相亲相爱甜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步，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是有你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破，身上衣有点难，我是今夜的愁，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那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的梦。 我们是相亲相爱甜的鸽子，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步，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相爱甜的鸽子， 不会迷失，跟着我 一起寻找幸福， 寻找幸福的地址。 充满爱的鸽子， 永远充满 爱，开双翅， 开双翅， 是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

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知己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于这种时刻。 如果痛是一种信用，我也会倔强到最终。沉默是最完美的互动，怕什么？有我陪你疯。平凡的苦衷，说爱说痛都太笼统。被故事选中，没资格懵懂。就算没观众，自己第一个被感动。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如果还是一种从容，我也不肯选择被动。如果有所谓的太英雄，不过是不敢再做梦。 See you next time. 说出不出来，蔚蓝的珊瑚海，错过瞬间苍白，泪如雨在，不够坚守坦白， 你应该 不知不在， 你的笑容勉强不来，爱上爱珊瑚海。 毁坏的沙雕如何重来，有裂痕的爱怎么撑开，只是一节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背叛里隐藏什么期待，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面向海风， 爱 深深的爱， 深深的爱， 进不出海沟来， 转身离开， 有话说不出来，还要半夜相爱，此次一场意外，

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行，却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不会再让我心疼。 你等再等，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男人男人， 女人女人， 多么希望你是对的人。 曾爱过，知晓承诺是什么。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现实打醒我，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其实都冷漠，咋把心掏空，勉强我坦白。 曾恋过，曾经很爱过，知晓承诺是什么。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现实打醒我，委屈听着说还能做朋友，其实都冷漠，早把心掏空，勉强不该摊牌。这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拘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这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你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目前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100多家五 A 级景区被处罚，52家三 A 级景区、57家三 A 级景区被摘牌，今年抓景区管理的手还要更硬，给广大游客营造健康的旅游环境。近日，伊拉克考古学家在位于摩苏尔东部一处极端组织挖掘的地道中发现了亚古逊时期的地宫遗址，遗址已经遭到了极端组织的破坏。据推测，这座地宫的历史可能追溯到约2700年前。

在飞翔。

能有一些欧美国家的法律规定，作为东方人来说可能会有点看不懂，但是爱尔兰的这条规定却让我非常的喜欢。结婚不许离婚，但是呢，可以选择年限1到100年，过期不续期呢，就相当于自动离了。但是时间越短，费用越高，一年的登记费折合人民币20000多，100年的只要6块钱。选择结婚一年的，有一本好厚的关于婚姻的书要看；而选择100年的，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祝你白头到老”，也希望音乐能够陪伴你白头到老。 我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一面花瓣的露水晶宝物经常未曾呵护，就算只是靠得近的都觉得幸福，男女什么都会变，但每一个都想永远，没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启浪漫又危险的邂逅，勇敢是情人能否将真爱精心的造化我，用尽全力的造化我，寻找传说里一百一万个他，就算憎恨被人类不出现。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布满花瓣的露水晶宝物经常未曾呵护，就算只是靠得近的都觉得幸福，男女什么都会变，但每一个都想永远，没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邂逅，勇敢是情人能否将真爱精心的造化我，用尽全力的造化我，寻找传说里一百一万个他，就算憎恨被人类有极限，那头的黑天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他在光线，微微的相信他才能看见，你只是他唯一的无产权、哦、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浪漫又危险的邂逅，勇敢是情人能否将真爱精心的造化我，用尽全力的造化我，寻找那张最美最重要的脸，不管花多久时间，浪漫又危险的时间，勇敢是情人能否将真爱精心的造化我，用尽全力的造化我，寻找传说里一百一万个他，就算憎恨被人类不计算。 到了夏天为你灌鸡汤的时刻，为你介绍一下开启幸福的9把钥匙。第一把，少一些欲望；第二把，给自己写封感谢信；第三把，专注于过程；第四把，学会放弃；那第5把呢，就是不要制造规则，让自己变成强迫症的患者；第6把，停止算计得失；第7把，问问自己能为所爱的人做些什么；第8把钥匙，为自己活着；第9把，别随便的评判他人。这就是开启幸福的9把钥匙，你拿到了几把呢？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才原谅与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黄磊、徐峥、佟大为、刘一伟这四个男人的奇怪组合带来的《宝贝》，你听到了吗？父亲对于男人来说是最完美的角色，迎接上苍美妙的恩赐。刘庚戌用全部的才华和激情写出了这样一首《宝贝》，你听到了吗？那刚才说到的四个人会怎样的演绎呢？一起来听到《宝贝》，你听到了吗？ 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对你说话，看到你露出的笑脸，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跟你回答，你眼里露出的快乐，是我一生最大的满足。牵着你的手，陪你学会走，我有多爱你，你会不会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未来打量，宝贝。 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 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绝望，生活充满迷惘和渴望。 多少次失去自我和主张，多少次忘掉年少模样。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 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 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像青春一样怒放， 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飘于仙，爱可以不费吹灰。 开当家的地板机，跟着我继续奉送爱情跳跃儿，像你的谎言说的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玻璃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当然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就留他一颗心又几次碎，心事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被摧毁。关于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愿神仙伴侣愿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旁人他碎碎念碎碎抱怨，中了他一颗心又几次摔，心事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再见。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淳佳，有心人有情人。24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当时感情的经历不是很多，但是刻骨铭心。有情人多，有心人少，我想做个有心人，遇到的却都是有情人，我喜欢的还是你啊。一起来听歌吧，蔡淳佳带来有心人有情人。 每个城市每一条街，情人相聚离别，那个你掏心的人算不算有缘，爱过就无怨无悔，悲伤却也珍贵，想念你唱对不对难分别。你说你爱的真陷的深，最后只有孤单是永恒。每当夜已深，泪已吞，往事里一个的心好疼。你问我爱几次，伤几分，才要看出幸福的可能。只怪世间太少有心人，却有太多有情人。爱曾暖得像温泉，变成发 少有心人，却有太多有情人。 旧梦中，寒冷的季，一身憔悴。